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I should you don't come on 像一种慢动作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，早晨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！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早起运动的习惯？很多自律的人呢，早上都会早起运动。有48.59%的人呢，选择在早餐前运动。专家说了，早上空腹运动是不健康的，会出现血糖不稳定，所以一定要吃早餐垫底，但是又不能吃饱，否则的话呢，就会影响运动。运动频率方面呢，成年人每天最好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，最佳运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6点，其次呢是早上的8点到10点。你 get 到了吗？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，

你的雨拼命下，从今以后别害怕，外面太阳那么大，如果相爱要代价，那就勇敢接受它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花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 书建议说，可以在2020年到2025年延长春节假期为8天的时间，增加元宵节，加速落实带薪休假，并在东部地区企业试行4天工作制。从2025年开始，可以在东中部地区实行4天工作制，到2030年。 See you. 新闻说，一个外国热爱发明的大叔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安稳的觉，特地发明了一套自动入睡装置，身体和枕头呢都能够自己滑进被窝，最后呢还有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身边的半睡娃娃，可以说脑洞真的是非常大了。

人懂得欣赏、 爱情里没有人会是专家，我愿意慢慢去研究 全宇宙童话， 每个人总会有那么一个，反正谁也抢不走他，我会用平常幸福换不满，青春还在等我一下，我期待幸福会眷顾我们，一定有人懂得欣赏，爱情里没有人会是专家，我愿意慢慢研究它，对的人总会有那么一个，反正谁也想不走他，我会用平常幸福换不满。 杭州一个公司呢，组织入职员工拓展训练，第一天呢站军姿走正步，第二天做300个圆木深蹲，因为没有完成呢被罚每个人100个俯卧撑，还圆木绕场10圈，结果参与锻炼的38个人当中，11个人先后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，典型症状就是肌肉酸痛，出现酱油色的尿液，夏天运动量还是要适度才可以哦。 放手。

下记得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载着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整个夏天下雨你环游世界， 上 一晚沿着沙丝来的冒险，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考研导师张雪峰， 我说教育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就是你怎么上这个大学比你上什么大学其实要更重要，但是我所说的这一切它都是后话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得解决你的温饱，你首先得找到一个工作能养活你自己，然后你再说其他的那些东西。尤其是在考研当中，你只有目标明确，你将来到底想当个大学老师，你还是想怎么样，你明确了目标以后，你才能迎来人生自己的辉煌。 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长李强， 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，总是呢给学生提出些希望，学生呢其实呢无论能力大小，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，就是一个有理念的孩子。社会学让一个人认识自己，这挺重要的，就是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，这个判断很重要，自己为什么要学。 著名演员陈坤， 事情都没办法具象化，这个不具象不表示着不存在，就好像拿电视机的遥控器遥控电视机一样，中间那条线你看不见的，但是它存在。正能量是你要相信它，并且通过你的方法让自己找到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李科，一起来关注今日内容。近日，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在美国被问到中国和美国消费者的区别，他表示中国消费者是最有挑战性的，中国消费者享受更低价的包邮，更快速的快递服务。日前，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一行来到位于洛杉矶的 FF 总部视察，并就公司未来发展与 FF 管理层进行了研讨交流，并体验 FF 首款高端车型 FF91。近日，在财富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上，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表示，2000年后中国企业已经成长起来。说到与马云的关系，他笑称自己遇见他很幸运。小米公布的内部纪录片上，雷军宣布小米硬件综合净利润率永不超过5%。雷军说，这个决定会约束小米100年，要做感动人心、价格厚道的好产品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精英 news 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。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。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感受时光， 今天我朋友给我灌了一碗心灵鸡汤，他说虽然我一无所有，但是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两个字。我说你不是一无所有吗？那你的字典哪里来的？今天我们也要加油了。好的，今天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